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，第91集。左然辨认了一下，发现这是卧室布局，而在卧室当中有一个用红点标记着的地点。何修亦是灵魂画手，地图十分抽象，不过左然还是迅速地确认了他代表卧室自己此时在的地方。左然起身走到红点标记着的床头柜前，右手一伸，便把已关严的抽屉给拉开了。抽屉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大文件夹，装着方才 HTML5 里面全部图片文字的打印版，封面写着记录给100岁的左然与何修义。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有着可爱丝绒外表的红色盒子，盒子下压着一张纸，上边是十分霸道的两个字，戴上，并且还解释道，一个人戴戒指不公平。盒子中的戒指款式也很简单，不过在灯光下，指环金属流光溢彩，宛如阳光下的蜻蜓翅膀。左然笑了，捏起戒指套在了自己的左手的指节上。很奇特，这样小的东西却承载着千钧。 HTML5 上还有最后一屏，正中嵌着一个视频，视频演示的是经典电影当中主角在求婚时送出去的戒指。他们二人从影因为电影结缘，因此电影剪辑可谓十分应景。关闭了 HTML5， 左然发现这一条朋友圈似乎并不是公开的，因为它已经存在了25分钟却没有任何的赞或者评论。何修义应该只是分享给了左然一个人。这个家伙，左然走出卧室，在家找了一圈，最后才在露天的饮茶室找到了何修义。何修义正坐在一张靠椅里边，将长腿搭在了对面的桌子上，十分惬意潇洒，晚风将他额前的发吹起几缕。何修义也毫不在意，根本懒得去理。左然关上拉门。 修义， 老左， 起来。 干嘛？ 吻你。 哦。何修义很没有出息，收起长腿，乖乖的便站了起来。左然字还没有出口，便被狠狠地吻了。左然左手摸着何修义的脸颊、脖颈，质地很坚硬的金属戒指反复摩擦着何修义的脸颊和脖颈。可何修义并不感到难受，反而有幸福感从心脏弥漫开来。何修义感觉到恋人口腔中温暖的气息，于是尽数的啜住，好像要把对方融入身体。何修义双臂环着左然的肩膀，两只手不自觉地扣在了一起。他一边吻，一边用右手轻轻抚摸左手的戒指，心里觉得这一切又有一点像在梦中一样。左然，何修义伸出手捂住左然正在摩挲自己脸颊的手，将他扒了下来，拿到自己前面仔细地瞅了好一会儿。左然手心那面正好对着何修义。指环不大不小，尺寸正正好好，戒指是被套在中指上的，象征着订婚的左手中指。左然的手非常漂亮，搭上一枚戒指更好。手心的感情线没有任何分叉，代表从一而终也好。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何修义紧握着左然指尖的手轻轻移动，移到自己双唇前面，张口亲吻了下左然戴着的戒指。金属涩涩的味儿留在唇瓣上，同时还有左然那熟悉的气息。他从对方张开的五指间望去，发现左然眸子异常的干净温柔。又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何修义的舌头从戒指上移上去， 顺着左然中指一路舔到指尖，最后将手指含住了，并用舌尖绕着中指指尖打转，同时叼着眼睛注视着对面左然。左然再也忍耐不住，一把抱起了何修逸。在卧室中，左然故意戴着那枚白金戒指，用力地摸遍了何修逸的全身，很坚硬的戒指在皮肤上划过，存在感从没有如此的强烈过。戒指还在大腿留下了一道红痕，左然低头看了许久，而后将唇压在上面，沿着戒指制造出的红痕细细地吻上去，让何修逸腿一直抖，可却只是让左然更加用力地按住了他。最后结合之时，二人又是十指交往，左然非常喜欢这样，每一次情动后都会去摸对方的手，同时亲吻何修逸的脸颊脖颈，还不喜欢关灯，总想看着对方在身下的样子。何修逸越舒服，他就越能确认在这里的意义。这次何修逸触到了自己买的戒指，有种已经套牢对方一生之感，心理上生出了极大的满足感，并且迅速地传递到了生理上。左然看着这样的何修逸，动作也更加的不受控制，真正的滚床单。床单一角不知被何时扯出来，而后整张床单都因两个人激烈的动作变得凌乱不堪，充满褶皱。到了后面，甚至卷在了何修逸的一条小腿上，何修逸想挣脱但没有做到。激情结束之后，左然随手抚摸何修逸的头发。 HTML5 你会吗？那个需要很多技巧的。 不会，是用 H5 页面制作工具做的，它里面有很多模板，往里添加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音频什么的就行了，非常简单。 嗯，原来如此。 喜欢吗？ 哼，当然了。 我弄了两个星期。 老同学沈恒前几天问他最近在忙什么，何修逸说学习 HTML5， 沈恒不懂，何修逸便说是编程，沈恒当时连连惊叹。 哎，我看你可真够闲的，闲出屁了。 哎，新剧本怎么样了？ 闲完之后也该干点正事了。 差不多了。 哦， 不过下星期我们先要代表万里龙沙出席电影节。 嗯，我知道。 下周某个国内电影节将开幕，左然、他还有其他主创人员将携万里龙沙出席，并且还将竞争多个奖项。 万里龙沙会陪跑吗？ 听说不会。哼，不知道能拿什么奖呢。 星空传媒消息一向很准，不至于有特别大的偏差。 嗯， 没准儿是最佳男主。 有可能。 有可能？这回你不谦虚了。 本来就有可能啊，去年国内电影当中没有谁一定比我好啊，差不多的倒是有些。 干什么？明明觉得有可能，却硬要说我得不到。左然很爱何修逸的坦荡，转头又是亲吻了一下对方的额头。他们此前已经参加了另一个国内的电影节，何修逸虽然获得最佳男主提名，最后却是空手而归。没过多久，二人结伴出席某市的电影节。电影节开幕前，各大媒体纷纷对奖项的归属进行了问卷调研。几个大网站的娱乐板块上面，在对影帝的预测当中，何修逸的票数均为最高。不过何修逸很清楚，这并不能说明自己演得多好，许多的投票者只是喜欢左然或者喜欢万里龙沙，这才在投票时全部勾选了与万里龙沙相关的人和事。电影节第一天依然还是众人齐上红毯，明磊、苏阳所饰演的两个角色戏份也多，所以左然是带着何修逸、明磊、苏阳三个人上去的。在主持人说到 这一位是导演左然，他首次执导的作品《万里龙沙》刚从院线下映，并取得了良好口碑。他身后的是主演何修义，还有明磊、苏阳的声音中。何修义迈开腿，一步一步地走。前方众多的闪光灯简直令人睁不开眼。明磊、苏阳还是互相不大说话，气氛其实有点尴尬。两人也并不是讨厌彼此，而是何修义说不好，他们分别站在左然与何修义的两边，从地位上来讲安排非常合理，可何修义还是感到哪里不大自在。感谢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